ブゼー バザ ーバイバイ !Hello! Hello! 歡迎收聽大家 歡迎大家收聽做咩啫 一開始 What's up channel? I am YY 出閘脫腳 我是楊怡啊 出閘的時候 我是牛脫腳那個是 YY 我是 楊 怡啊記得 subscribe 我們的 YouTube channel 和 follow 我們的 IG follow IG follow IG follow IG follow IG follow IG 我們有專人 其實不是有什麼理由聽的人還多過 follow IG 的人 是啊 DM 我們 為什麼會這樣的呢 因為有些人不識 IG 或者沒特登 care 去找 是啊是啊 其實你找做什麼啫 個啫字點寫啊 口跟住个者， 因为有啲人咧写做乜啦， 系啊咩咧就系 唔紧要，你都讲错啊，有时 系 要 讲 埋速成 码 出嚟，口手 系啦， 系咩 系啦，系同埋唔系乜啦，系咩 做咩啫？ 可能就揾到 唔系做咩啫啊？ 系 并唔系啫，冇啫嘅 系啦。 好，因为今晚大家见到个标题咧，我哋系想由我私心 topic， 就我想讲金像奖嘅。 冇错， 做乜整咗？ 金像奖音乐系点噶？ 得得得得得得得，咁系咪？ 唔知 哼紧咩？ 跟住佢就话你真系觉得你唱呢首歌， 系啊，冇错， 系 啊， 你哼多次， 我真系咁啊！得得得得得， 系咁嘅咩？ 跟住上台，荣获金像奖第42届， 系咁， 嗰个男人个 view 系咁噶嘛？ 嗰个系咪艾炳郎嚟？好似系。好似艾炳郎， 都系佢而家喺播。咁咧，我讲住先啦。 系 死 我谂嗰个音乐系点啊？ 你扮啦，你话你扮到。 我谂唔起而家系，好扑街！我谂唔起金像奖音乐。 而家我睇睇片啊！你咪离晒我睇片，人哋喺度听个肚，我哋睇正咗 啊！唔得唔得， 算啦，唔记得啦，唔好理佢啦，飞。 我到时剪嘅时候加翻佢啊！ 好嚟一拜， 我哋后制。 欢迎大家收听， 就系呢个音乐听。 系， 我觉得得得得得唔啱啊！佢 总之而家听嚟呢下 出嚟啊！ 而家 唔系我意思，我讲嘅时候你剪，就可以听。OK， 好啦，我哋听完啦。 好 ，OK， 跳翻翻嚟，嚟咗啦， 跳一跳先。好， 系啦。 嗱咧，4月14号咧，星期日嚟嘅，有冇记错？就是今年是第42届呢个金像奖颁奖典礼举行的时候啦，做乜即系睇？ 系咪去翻海边度举行噶？ 文化中心咯， 文化中心咯， 系啊，上次喺海边嗰边红地毡啊嘛。 哦，系个红地毡喺海边啫， 系啊， 因为以往嘅红地毡系喺中楼嗰边嘅， 系啊系啊， 咁上年就喺海边，即系另一边向海嗰边多啲啦， 嗰边靓啲嘅。 但系睇下天气，因为咧四月咧其实咧 阴阴湿湿， 即 系有时候落雨咧系真系好难讲嘅，我觉得。咁通常都系文化中心啦，然后我哋身为普通嘅平民百姓 citizen 咧，咁梗系睇电视啦。我都好想，究竟我人生会有一次坐到去睇现场 咧？我知道咧，今年嗰个红地毡嗰个位咧，系可有现场观众可以坐，好似花车咁。 花去啊，想讲 啊， 只花车 咁啊，有个位可以坐喺度俾人睇，但 我 唔知点可以坐咯， 唔知要拉定咩， 唔 知乜乜 点样先可以入到。 其实咧，我如果我好想咧，我系去到红地毡嘅。 哦， 但红地毡麻烦， 我已经喺嗰个 Telegram 嗰个 group 咧，有一个 Louis 嘅 group， 啲人话：，哎，你哋去唔去睇红地毡？即系睇 Louis 啊，咁样嘅。我见到有啲人 即系而家好到平民百姓睇唔到，佢特登将即系入 咗 去，睇唔到。以前可以， 以前好可以， 平民百姓 我记得 过得噶。 系啊，有一届咧系大小 S 嚟颁奖嘅，咁当时咧仲要喺讨论区就话：，哎，你哋去唔去啊？咁样，跟住之后有人真系去噶。跟住好搞笑， 好似据闻话而家嗰个咧睇唔到平民百姓， 哦，因为可能有一 啲隔咗啊，隔开咗睇唔到。 出奇，想你上网睇或者点有啲转播咯， 系 增加嗰个流量。 咁咧，你哋其实有冇关注金像奖嘅？ 都会睇嘅，都会睇。 我哋所有嘅奖都睇嘅，其实。 叱咤咁咯， 即系你嗱，一月一睇叱咤就系好多人都啊梗噶啦，梗系睇叱咤啦。嘅事嚟嘅，但系金像奖你系咪会每年睇咧？翻去睇先， 尤其是有一啲你好想知佢 例如上年一定要睇嘅， 系啦， 上年系一定要睇嘅， 因为上年有我同杨怡都好爱嘅 Sammy 终于攞啦， 系啊， 系开心到 念啊， 心心念念， 真系心心念念大佬啊， 但系攞完奖就要休息半年， 即系嗱，我并唔系真系佢嘅 fans， 但我都睇到呢个情景，我都觉得好振奋， 因为我觉得努力嘅人终于有人见到， 系啊，终于好似，唉，佢终于拎到啦。 当然啦，有啲人就话呢啲系天分，唔系努力可以攞嚟嘅， 我觉得是运气 都有啲嘅，都有啲嘅。 其实我好唔中意，唉，中意到佢轮到佢攞呢一种讲法 啊嘛， 系啦，我唔系中意，因为我觉得佢错失咗好多次嘅， 系 佢成日 提名啊， 系啦，曾经有即系二打二啊。 你有冇边下嗱？就咁噏啦，即系既然讲起 Sammy， 你而家谂翻下边下，觉得呢套佢都唔拎。哎呀，咁咧，你又冇呢下？ 其实我觉得 以净系 Sammy 啫。 我觉得瘦身男女都唔错啦，因为同埋佢后屘同刘华嘅另外一套，我唔记得个名。 盲探 系盲探都唔错嘅。 系 嗱，盲探啊，我曾几对话仲唔喺？ 哦，系 嗰次我觉得系嘅。 你觉得系佢唔系？我意思系边一套佢做得好好，应该系呢套零，而唔系应该到佢啦，系嘛？咁嘅， 系啦， 系啦，个意思系咁样， 系啦，反而佢特登去拍嗰一套，即系佢又拍到抑郁嗰一套咧，我就觉得 强行哥， 强行哥就唔啦，因为太，不过呢个系一个过程，即 系人 系 佢 需要一 个过 程，系啦，系啦， 咁 我而家唔记得咗， 你有边套啊？ 即 系你觉得喂，佢做得好好，应该要拎啦。 其实孤男寡女我都觉得好好噶。但是 拎 不到， 唔会嘅系， 唔 系 因为呢一种剧咧，都系唔呢种戏系 情嘅 戏拎 嘅喜剧， 好用嗱，好难。 好似咩嗰啲人哋话呢啲戏仲唔系拎奖嘅，即系拎奖先 攞奖戏 系啦，冇错啦。 我谂唔起佢边套，但系《盲探》嗰次我觉得哇，中系啦哇。 所以爱情电影都好难拎到奖，其实都系一个歧视嚟嘅，我都觉得 都好难嘅。 系啊， 好啦，其实咧我。为了这个金像做了少少的功课，以防我讲太多资料，请大家记得收收我 ,ok? 哇，都有点难度，收收你 这件事。我想拆一拆先，不要讲资料住。我想说呢， 不算的， 对于你来讲，金像像有什么个什么事令到你哇好最近那次这样，即是令你有印象的心，即是说 我其实最关注这么多年来是刘华。 白色衫嗰次， 系啦， 我都系， 系咪？其实我唔知道啊。嗱，因为当时，又讲少少历史，要提自己少少。就系我细个嘅时候咧，应该系暗战啊，系99年或者90年在戏院睇嘅。咁我细，梗系细细个，梗系知刘德华啦，系咪先？铺天盖地噶啦， 刘德华边个啊？ 即系四大天王，你打开个电视就有90年代嘅时候。咁但系我以前咧。成日四大天王中意边个？其实我冇乜话中意边唔边个，因为对我嚟讲佢哋咁大人嚟噶嘛，一个阿唔系阿叔。 我由细到大都中意刘德华嘅细个， 即系冇一个系啊。咁但系去到暗战嘅时候咧，因为我爸带我睇，我觉得哇呢、這个刘德华好 唔一样， 好唔一样，套戏又好好睇啦。暗战唔系净系佢，好似刘青云啊、许绍雄啊，全部都好好睇。 嗯， 咁我好突然之间嗰下更加 扮女人嗰、那个， 系啊系啊，中间有一套 大只佬都唔错 啊，但系但套戏有啲人唔系好近得落嘅。系啦， 好多 即系有啲系啦因果啊嗰啲，有啲人啃唔落噶，即系点啊？ 但我好中意大只佬嗰度。 咁咧，当时咧，刘华仲凭呢套戏咧就入选呢个影帝。 嗯， 我仲记得咧最差系咩咧？因为咧佢系星期日嘅又系，咁咧佢系电视直播啊。仲记得嗰时红馆嚟嘅，嗰啲唔知系红馆搞嘅。 红馆， 红馆嚟噶嗰个，即系并唔系文化中心嚟。 个 setting 系点噶？ 颁奖礼咁咯，三面台咯。 哦、 三面台嚟噶，跟住咧，我妈咧就叫我去瞓觉，因为听日翻学啊嘛。于是赶咗入房，佢就同其他屋企人咧就喺厅嗰度睇，佢都睇嘅其实。 嗯、 我又喺度偷睇啦，到尾啊，因为你知道影帝系最后差唔多好尾先颁嘅嘛。我偷睇，哎，究竟系咪刘华？哎呀，系咪刘华？系咪？系咪？系咪啊？佢咧就染个金毛，白色西装， 系中分啊。 跟住我记得其他人咧，好似系唔知嗰啲吴镇宇啊。黄秋生啊， 佢碧咸碌嗰期 系啊，即系佢金毛， 系啊，同阿妹姐好 friend， 爱 慕之 系系爱 慕之嗰期啊，称之为系啦。跟住咧，我仲记得系有好似系吴君如啦、王菲啦，同埋刘嘉玲一齐揭晓， 王菲都有 啊，系啊，三个一齐嘅，就边个系影帝嘛？ 嗰年好高呼声，我觉得都 系啦。跟住之后咧，大家都觉得佢同以前好挫、好刘华嗰啲唔一样， 但都系挫，人哋都系觉得 系，但系佢已经有改变、有变化咗嘅。跟、 嗯、 住到佢宣布拎奖嘅时候，系刘德华 姬浩一吴君如就咩最靓仔嘅影帝耶咁啦。我咧不能够喺厅嗰度睇，我就喺个房度咧跳上床，耶佢拎住话耶咁咯。 哦，即系最唔系、嗯，我记得刘德华好深刻嘅，因为嗰阵时好多人吹捧佢，当时好似中学啦，咁咧好多人吹捧话佢会攞， 要拎系佢噶啦，咁嗰啲咯。 因为之前都系讲紧咧，成日都系梁朝伟。嗱，你问我咯，我对于金像奖嘅印象咧， 成日都系梁朝伟， 觉得好闷啊。 唔系，系啊，两个人，一个系梁朝伟，一个系曼玉， 张曼玉。 跟住我成日咧睇到男人都系梁朝伟，其实我嘅心里边细个唔系好识啦，就觉得吓、啊、又系佢啊，咦咁好睇。 花样年华咩嚟？ 跟住佢嗰啲戏全部都闷咧，细个啲人 睇都唔 会睇。你不会揀那些戏来看的，跟住就会觉得是不是老作的，成日都是他的。 成日讲来讲去都是他， 咁所以 似男人。 是啊，当时你不识的你就觉得很闷啊，金像奖。 梁朝伟攞了5次啊，知唔知道？ 系啊，跟住我就会觉得突然间是刘德华攞咧，就好犀利。 得 喎，系啦。同埋咧，我最记得咧，因为以前细个学校订报纸噶嘛， 系 有一个唔知咩报纸咧， 通常唔系星岛就系成报噶啦，明报噶咯。 我记得好大个篇幅咧， 星岛应该系 揸住 嗰 个奖咧，跟住佢系哇真系。 石嗰个奖噶嘛，系咪？ 类似即系嗰啲，即系佢攞奖嗰个，嗰、那个画面咧，我好深刻啊！即系我唔系佢 fans 啦，亦都唔 系 好中意佢。 都好，喺你印留下深刻嘅印象。 咁同埋我印象中颁奖礼，即系系最想睇咩咧？唔系攞奖嘅，我想睇下啲即系颁奖嗰啲嘉宾讲啲咩。 但好多时都好流费， 睇下边啲咯。 以前嗰啲好啲嘅，其实 因为佢哋 friend 啊嘛， 喺度 自己 啦， 系 咪好笑啦？ 系啦。记得诶，除咗颁奖，边个攞奖即系边个主持啦？ 系啊， 你记得最记得系黄子华主持嗰年， 有一年系黄子华同 Sammy 系咪啊？有一个 唔系啊，Sammy 系同阿 Dodo 姐同吴君如， 系 我记得咧，郑中基咯， 哦， 系啊， 郑中基有几次 嘅， 有 一 次系佢四条佢啦，林家栋啦，同埋。曾志偉同林曉峰嘅， 好似少啲人嗰、那個， 因為咧佢哋啲咁啱咧，林家棟同鄭中基嗰年係一齊爭男配角㗎， 好似有攞 獎嗰啲，所以佢哋企曬喺度嘅，鄭中基贏咗嘅，係低俗喜劇嚟嘅。 我記得住曾志偉都做咗好多次嘅係嘛？ 有， 係因為咁咯，唔係啊。如果佢做緊嗰啲主席嘅時候，唔係佢做咯。 唔知啊， 唔係因為咧，佢哋係有話好難揾人做。 冇人 想做， 系啊， 同埋阿边个佢个女咪做过咯， 曾宝仪 系啊， 有一年好戇鳩，唔知点解咧，系好多人做噶，乱七八糟 Angelababy 啊， 系啊，好似新生代嗰啲话， 即系 有一次彭导都有做过噶， 边个？ 彭翔， 好似上唔系啊，彭秀慧，好似上届啊，佢做 做主 持，因为近年好似系冇主持嘅， 哦，即系唔会有条有栋喺度嗰啲， 上年都冇噶， 唔系啊，彭秀慧上年又有， 上年嚟噶， 系啊系啊， 唔记得啦。 我唔记得佢， 上年定 前 年 咯，男人得佢一个， 唔系有几个人嘅，又系新生代有几个， 即 系 散开佢唔系主，即 系 可能出嚟介绍下或者。 因为点解而家我哋唔知主持系边个？因为我哋而家成日上 YouTube 就系睇翻嗰个人拎奖个片段，而唔系成个完整咁睇啊嘛。 我有完整睇，但系唔记得有彭秀慧。 我记得上年系有林家谦同阿树唱歌咯， 系啊， 最记得呢个开头，因为 但系有阵时啲表演嗰啲位好尴尬， 系啊， 唔知点解。 嗯， 即系呢 个我都期待睇，我想即系譬如嚟边个嚟咗唱歌啊，或者佢用咩模式去表演一啲嚟歌或者 旧。你最记得嗰个表演嗰个系咩？金像奖嘅话， 金像奖 哦，呢个好深刻呢个 item。 唔系而家咪林家谦同阿树 呢个 狂俾人闹啊嘛，仲话啲音效好差又点啊，话佢哋走音啊惨啊， 唱得唔好啊， 系啊， 我嗱 好明 歪歪谂 到，我而家个脑咧其实谂系 Danny 姐， 系做咩噶？ 佢咧系唱明星， 咁啊点啊？ 跟住后边咧系一啲死咗嘅 artist， 系啊，呢啲系好老正，系啊， 系啦，佢就唱，但系唱得好好听嘅，即系好 touching 嘅。 好似印象中大部分都系咧，有啲人出嚟唱歌，跟住系死咗嘅人咁样嗰啲表演啊。 系啊，后边系咁咯。 好似记得黄婉之都有表演过， 有，但系唔记得系咩啦。其实 Mira 都表演过噶， 系有一年前年啊。 好似系 两年前定一 年 前到噶， 系啊，佢哋唱咗首，因为四十届嗰阵时， 系好似好新式咁啊，叫佢哋表演下，中间唱啲歌咁样嘅， 系啊， 你咁讲系， 系四十届 都系唱歌， 唔系有啲系有喺台湾请人嚟唱嘅，有时 大粒啲嗰啲咯， 我记得系我翻嚟有一个 item 咧，我有阵时都唔系唱歌，系咧佢咪请晒童星上嚟嘅， 呢个都有， 即系原来。 嗰啲好老嗰啲啊嘛， 跟住出嚟，哎， 我叫張繼聰，我係咩？我幾多歲拍戲咁啦？ 有一年 就 係呢個 笑， 即係睇翻我袁都大就而家咁嘅樣啊， 袁大林 原 來咁， 係啊係啊，即係 石修都 係 童星啊， 係啊，嗰啲嗰個都有少少印象。 呢啲 係 有啲 得 意 嘅， 我記得細個有一個係講咩？七小福啊， 哦， 即 系 一堆人啲撒大烂餐之后，系啦，跟住之后就逐个行出，我系鱼咩，我排咩，我系鱼咩，我鱼咩，鱼咩，鱼咩， 嗯， 嗰啲咯， 都系嘅。 我记得呢个嘅，同埋有一次系好似系新艺城啊，推翻嗰个房，佢哋话咪有个奋斗房， 好似有 佢哋混喺嗰度倾落桥七条友嘅， 好似有个 item 系讲呢， 即 系 啦， 类似讲翻以前人哋 有呢啲咯。但系我觉得呢啲 item 好似近年就。冇 乜嘅， 少咗好多。 冇乜度呢啲嘢，就系搵人唱歌已经好咩？ 上年有一个连长可以认错字啦， 我俾人话 系。 啊，同埋我想讲咧，即系金像咗印象中咧，最憎睇咩？嗰啲相影得好靓，即系唔诶， 嗰啲官方嘅相， 系啊，每一年都系好唔同嘅。 系啊，啲衫。 我最中意一年系咪诶，女人系红色衫定系咩啊？有一年是咁样，好靓， 差唔多嘅，因为 都系啲， 我只系觉得佢官方影嗰啲相好靓， 好长嘅。有一年系，系咪 官方啊？ 系 咪 啊？ 整得好靓咯，系啊。 Sammy 嗰啲 系 红色底啲 啊， 咁即 系 佢会有少少 灰 颜色或者主题嘅，跟住我都哇好靓嗰啲相，同埋嗰本嘢本身系咪有得卖噶？成日都唔知边度可以睇到， 一啲啲咯，有啲价有得卖， 有得卖， 有啲冇嘅。 哦，本身入场先有噶嘛， 系本身系应该入场你坐低嘅时候。先至有嘅， 即系唔会话普通市。 但系有试过啊，试过买完之后真系好大本咧，而 好厚， 唔会再拎嚟睇 啊，唔会。 佢入边写晒嗰一年，即系譬如攞奖边啲人啊，嗰啲即系冇其他嘢噶啦，嗬。 冇乜， 即系冇写啲咩。 sponsor 嘅广告， 梗系啦。如果唔系点印到本嘢？ 系啊，冇钱咁大佬啊，即系喺你个脑里边成日攞奖嘅就系梁朝伟同张曼玉。 我觉得好闷嘅以前， 赵咏仪咯， 又系唔系啊？又系梁朝伟咧， 刘青云， 同埋佢个样咧，明明好似唔想攞。 但系刘青云咧， 处 之前咧，处就吓又唔系刘青云嘅，又拎唔到刘青云，刘青云又拎唔到啦。 系，但系跟住后来就系咁攞啦， 佢都系攞咗两次、三次啫。 系啊， 我都几中意佢攞嘅，佢个人， 佢个人令你喜爱。 因 为 后 屘 咧，好衰咧，觉得我以前细 刘青云攞两次啫， 我觉得梁朝伟其实系咪唔想攞，唔好俾佢咧，个样咁嘅。我覺得佢淨係上台話， 人哋同你一樣係細細面啫。 唔係啊，佢真係同佢講得好少嘢嘅後屘，即係 多 謝 多謝，哦 就算噶啦。 嗰個屌你唔想攞咪唔好要咯。 你細個嘅咁啦， 激動係嘛？屌你啊！ 唔係即係嗰陣時細個，唔係會只有講搞錯啊咁。 細個淨係會覺得劉嘉玲好想攞，但永遠都攞唔到。 係係，後屘佢攞嗰出嚟，我覺得 哇，佢攞嗰陣時知幾風騷啊！ 係啊， 佢笑到哈哈哈哈。咁 嗰叫咩啊？ 狄仁杰啊嘛， 通天 武则天啊， 但系嗰套其实唔， 其实佢戏份不足以。 我有睇噶嗰套戏， 我都有睇，因为嗰套又 嗰啲咩疯狂的石球又唔攞喎。 唔知佢 唔会嘅。好啦，佢后来其实有啲咩，佢都话佢自己以为阿飞正嗰时佢拎噶嘛。 嗯， 点知系杜姐赢咗噶嘛？ 但其实我唔 系 好， 系表姐 你问我咧，我又唔觉得佢 系 好识做戏嗰啲人。诶， 杜姐拎过一次啫， 系咪？ 一次， 拎过一次， 佢冇去添啊嘛， 佢冇去添， 我 嗰年 颁俾佢真系去。 佢嗰年佢又唔去，哥哥拎又唔去。 佢好似拍紧戏啊嘛， 佢男女都冇去，因为佢 郑九做，郑九， 因为嗰时佢哋系觉得应该刘嘉玲拎，佢就唔去。 我听过佢都有讲话谂住冇， 系啊， 点 知佢颁俾佢， 但系就其实真系嗱，你错失咗一次。 杜姐好有趣，杜姐咧有睇。原来佢有拎过新演员噶， 哦系咩戏啊？ 花城， 哦我有听过呢套戏， 诶佢同夏文汐同周润发喺巴黎拍嘅， 嗯 系啊， 当时 系最佳新演员， 好似有听过呢套， 系啊有讲过嘅，跟住 攞过两次奖啦， 跟住就系已经系影后啦，就系我哋表姐你好嘢 ，OK 阿星啊嗰个 第一系嘛，第一出啊， 诶嗰个影帝影后 sorry， 哇但系好嘢喎，因为个系喜剧攞到影后， 系啊 呢啲戏通常会攞， 系啊其实咧我睇到影后嗱，其实咁讲啊，早年咧影后嗰啲戏都比较，譬如头先讲都即系呢个喜剧啦， 有啲咩 跟住仲有嗱，表错七日情嗰个都系啦，叶童系影后嚟噶，好快就系啦， 嗰套戏我睇过好多次， 都 OK 嘅其实，其实几个 idea 几得意，但系就系啱嗰个年代啦， 系而家唔得啦， 你只系啱嗰个年代，后来咧有一期系玩文艺嘅，全部张曼玉嗰啲啦，首先 唔系嘅，袁咏仪有拎过一次， 两次 系咪啊？ 袁咏仪先系嗱，袁咏仪系一个奇迹嚟嘅， 系啊，咁唔系，但系第一套唔系， 佢第一次拎 刘青云嗰个， 佢第一次拎嘅时候咧系。新演员先 是阿飞与阿基尔，完全不知道他做了什么。OK， 他拎个新演员。第二年呢他已经是新不了情拿了影后。 没错，新不了情是我都看过很多次。 是啊，真的好看，未看过的人去看看。 是啦。 第三，这个都很值得看。 跟住是接住他冧妆，就是今朝月一。 系啊，嗰、那个一定都要睇噶啦。 即系紧接下一年 紧接 佢好红啊，嗰一期。 即系你 咁， 你一 个 翻，哇！喺佢好犀利。 佢当时嘅嫌弃系所以可以明白噶， 系即系佢哇，佢抵 佢 咁招积， 佢演技系好好嘅。当时 我系咁，佢就 系 呢两次之后，跟住后我又冇啊， 跟住冇啦。 唔系跟住之后就赚钱啊嘛， 跟住之后 同埋拍剧啦嘛， 亦都电影开始即系跌啦，佢都去第一去拍。花木兰 ，sorry， 我有睇噶，睇晒噶花木兰， 我都有睇过任贤齐噶嘛，佢同 唔系 花木兰， 系嗰个赵文卓嘅有系嘛？ 唔紧要 ，High TV Search， 唔记得 了，记得系任贤，诶、欸，定系笑傲江湖嚟嘅咧？ 笑傲江湖嚟噶，嗰、那个系系啊，袁咏仪同任贤齐嗰个系笑傲江湖，佢做弹琴嗰、那个好劲嗰个系 弹琴， 佢去大陆揾食啦，应该 因为冇戏拍啊嘛，其实大家普遍冇戏拍。张曼嗰啲你有睇过几次啦？张曼咧， 讲嚟听下。 张茂泰，张茂同 四次系咪啊？佢 同梁朝伟又拎过五次， 系啊，好劲噶佢， 系好黐线 嘅咋， 系啊，佢唔玩啫， 系啊， 我唔玩啊，你玩咧。我讲过张茂泰，你有冇睇过啊？张茂咧有， 其实我唔系好乜睇， 不脱袜的人， 冇知道听过，但系 OK， 跟住呢个 甜蜜蜜咧，系咪啊？ 冷静啲先，我逐过嚟。跟住阮玲玉有冇睇过？ 有啊。睇过， 我都睇过， 睇过睇过。 跟住就系甜蜜蜜啦， 甜蜜蜜睇过啦。 宋家王朝， 宋家王朝我有睇少少，但系好眼瞓咯， 好眼瞓， 好眼瞓。 跟住就系花样年华， 花样年华有假的，自己睇。 花样年华喺 TVB 做嗰时睇过， 唔系我买咗只碟噶，特登。 我好似 我对张曼玉冇乜兴趣。 电影台睇过， 唔系我买咗只碟噶，细个。 点解咧？点解对张曼玉冇兴趣咧？ 唔知道，因為 佢都做得好好 啊！我中意張曼玉嘅喜劇，唔係中意呢啲啊，即係嗰啲精裝張女。 你中意何麗玉係咪？我係明白嘅， 我 中意搞笑 何麗玉嘅 fans。我覺得佢唔知道，可能細個對於呢一種嘅形象嘅人咧，覺得佢我即係唔會接觸啊，即係覺得悶啊。 即係咁講，你想睇吳君如都有睇張曼玉，係咪？ 唔係好中意，好型，即係可能啲戲比較大個啦，即係可能要 成熟啲 嘅 先 唔 識睇。 而家大個咗咧，我冇特登翻睇啦，因為我對於佢真係冇乜，又唔係話唔中意佢嘅，不過冇乜好感， 冇乜 feel 咯。 我覺得佢好 cool。 哦，係趙文卓係， 跟住我就覺得咧。所以我不是对他很有即是看过他的东西。 OK， 那跟着其实再落到去其实呢很多人都拿过两次。 妹姐有拿过的 吗？妹姐不是胭脂扣咯。 是啊。哦、我其实、啊、如果阮玲玉和胭脂扣我都胭脂扣多一点的。 因为胭脂扣呢比较真是一个故事爱情啊，即 是。我觉得娱乐性多一点咯。 阮玲玉的歌很有趣的，他跳出跳入的。 是啊。 他好像突然间跳出来就我第一拍 不同 戏 的角度啊。 他戏中戏这样少少。是啊，他不是纯一个。 哪个拍的 瓜咁行。 是都是，所以是 Sammy 那些。 我没什么 戏。女人戏咯。女人戏啊，称之为。跟住仲有啲譬如施芳芳攞过两次啦， 嗯，嗰、那个辅导门啊嘛，咪有一个系， 唔系佢系不是冤家不绝同埋女人四十、 哦， 我最中意 女 人 四十，我都有睇过嘅， 我唔识形容啊， 系边个做嘅仲有？ 我中意佢同吴耀汉好似系， 唔知啊，你 好似有印象 有 电影台 播过， 但 有 播过 嘅，但我都冇认真坐低睇过嘅，攞过两次，仲有叶童啦，即系头先讲《表错七日情》同埋《婚姻物语》啦。 哦、 所以叶童我都是看白娘子的 哦，是你是啊， 电视剧 我对于叶童冇乜，即系啲人成日好靓啊，嗰阵 佢先咯，就系唔系靓，我觉得 佢唔系靓， 佢靓， 佢唔系靓，我觉得佢好特别咯，佢自己嗰个气质特别， 唔系好欣唔使欣赏啦， 唔系后 知啊， 后来最近我睇嗰个咩无限超越班， 我都睇紧。 我发现佢教人做戏或者佢讲嘅时候，我知道佢识做戏。 系啊， 反而佢做戏嘅时候，我感受唔到佢识做戏咯。所以 好奇异呢个观点， 系好奇异噶。因为你觉得永远佢都好似做紧呢样嘢，原来佢真系有变化嘅。 但系同埋咧，佢咧有攞埋女配角噶。 哦， 即系除咗女主角，佢有攞女配角噶。虽然大家都冇睇过嘅《飞越黄昏》。 真系冇， 咁金燕妮咧，佢攞嘅系咩啊？ 哇，佢攞亲都系，我想讲佢咧已经 原来咁样，我睇一睇。 金燕妮咧，其实攞咗成四次女配角噶啦， 系啊，佢好劲噶， 四次。 第一次系咩？ 第一次咧 可能你都冇睇过，系《地下情》，我睇过，系关锦鹏嘅。 我有睇过少少。 关锦鹏 嘅，系呢个 佢 嗱， 佢又系冧装啊！佢攞完呢啲，第二年再拎就系《人民英雄》。 哇，连续啊，咁都好劲。 跟住近年都系连续噶，你点解睇就《踏血寻梅》同埋《一念无名》？ 哦，系啊， 又系连续嘅，即系都系女配角嚟，所以佢今年都有女配角噶。 但系我应该难啲， 会唔会冧啊？ 唔知啦， 梁雍婷得唔得？ 系啦，一阵间先讲翻。 呢 个 今年 我讲 嘅以前嘅啦，仲有一个我揾资料嘅时候，一个好奇怪就吓，江华系攞个最佳新演员，吓死我！ 咩戏？ 万丈青彩的人 彩 球 部系咪？ 系但愿人长久，我都唔知系咩嚟，唔好意思。 但愿人长久，我知道吴康人嗰套咯， 系而家嗰套系啦，或者唱出嚟 金像奖， 系啊，最佳新演员90年， 但系咧，我想讲埋，好似仲有一个系边个咧？头先你差咗就唔记得咗。 sorry 啊，你想讲女配角、男配？ 阿张家辉啊， 哦，张家辉， 张家辉都应该有攞过噶，张 家辉系冇攞过男配角噶， 攞过一次男主角系咪？ 都唔止一次啊，《证人》同《激战》咯， 系啊， 系啊。张家辉第一次拎嘅时候咧，系令全部人都耶，家辉系张家辉，系全部人都好开心嘅。OK， 系《证人》 系 啊，好开心嘅。激战啊！我记得系， 激战点会唔攞？ 系啊，嗰个 但好难嘅，因为激战嗰年咧，其实系全部奖，其他奖系一代宗师嚟嘅。 哦，系， 即系全部都一代宗师嚟噶，系佢攞两次噶，即系其实好容易俾埋刘青云，俾埋梁朝伟噶嘛，一代宗师你需要知道。 跟住上去， 但系因为啲人可能认为梁朝伟打功夫唔好睇， 即系应该要操 fit 佢系咪？ 系啊， 一代宗师嗰年咧，我好记得噶，因为嗰一年咧，其实咧，当时我睇嘅时候咧，好多戏嘅提名都有僵尸噶。即系 Juno 嗰套， 我知我知， 有冇攞咩啊？ 最佳特效咯， 好多啊！即系譬如嗰时候好想陈友拎到男配啦，系咪到咗导游啊？ 我记得好似阿爆姐拎咗啊嘛。 唔系嗰年咧，净系得全部嘢都系大宗师。 O K， 净系得韦英雄攞咗女配角系僵尸嘅。 我觉得太难， 其余全部都 韦英雄都好劲嘅， 嗰套戏都好睇。 我意思佢撞正一代宗师 真 系 死 晒，即系僵尸搞唔掂。 但系特效好似攞咗嘅， 即系嗰啲咯。 但 系 嗰啲唔系理想， 因为。我有个朋友喺咁啱有做嗰啲后期咧，佢话有掂到个奖嘅，我谂起我记得系有呢、這个咁样系啦。 同埋有啲人就好巴闭嘅，有啲人咧又攞个配角女配角啦，亦都有攞个影帝影后啦，刘华都攞个配角嘅门徒嗰、那个，即系男配角啦，拎个 门徒 妹姐咯，妹姐攞个女配角攞两次噶啦， 好劲啊！ 其实我哋而家睇翻《流流快快》嘅缘分咧，佢都系最佳女配角嚟嘅。 缘分我有睇过。 我都有睇，系啊， 冇睇过。 佢系女配角嚟噶，嗰时只系85年，即系妹姐其实出道咗一年。佢82年新秀，两年三年嘅就已经攞辣女配角。当然你可以话啊，嗰时啲人咁快就拎嘅，依家好似要搞好多年先拎。 咁当时未咁多人啊嘛，首先 系啊，跟住后来半生缘咧，妹姐都攞过。 半生缘我都中意嘅， 系啊， 又系关锦鹏啊，好似系咪？ 唔系许鞍华， 许鞍华， 许鞍华 唔同嘅， 系佢系配角嚟，主角系吴善年嚟嘅，系啦。跟住仲有譬如有啲人咧拎唔到影帝，例如张学友啦， 都唔需要佢唱翻歌得啦， 系 啊，唱翻歌得噶。 咩被歌喉盖过嘅影帝， 系啊， 大家 其实佢演技唔错， 其实 OK 嘅，我几中意睇《男人些事》，我都觉得佢 佢同汤唯嗰个都中意嘅，《月满轩尼诗》，《 月满轩尼诗》都几好， 系啊。 仲有啲人咧，成日都攞男配噶啦，即系嗰啲听得好多嗰啲廖启智啊。秦沛啊，都成日都系佢哋噶啦。 咁我想知道，仲有 嗱，有啲人攞男配都除咗仲有，梁家辉啦。梁家辉原来大丈夫佢最佳男配角，我都唔知 道。哦， 即系九叔啊， 系咯， 即系俾吴君如困住嗰个九叔，佢系男配角嚟。 男主角攞过几多次啊？ 男主角梁家辉咧攞过四次。 系啊，佢都唔少噶，佢得 吴镇宇都好多噶。 第一次系咩？讲嚟听下。 吴镇宇其实攞过一次男配角咋， 佢 冇攞 过 影帝 噶，所以佢咧应该系耿耿于怀。 佢系嘅，其实。 哇，咁 所以咪成日都 嗰套戏应该都 黄秋生应该拎咗好多嘅。 黄秋生，你觉得佢攞几多次啊？ 两次啦，系嘛，至少 两次。 系咯，我记得。 我讲翻梁家辉系边几次？ 哦，唔系 黄 秋生系三次，梁洛仁近年攞咗一次。梁家辉是四次咯， 系 边？ 可唔可以 讲？嗱，第一套应该唔知道你有冇睇《睡莲听政》好耐噶啦， 皇帝 系做光绪噶嘛，好似系皇帝嘅。跟住就我哋识背嘅 九二黑玫瑰定黑玫瑰？ 哦、我都中意呢套。 哦，呢出嘢攞奖。 系啊，嗱，其实咧用喜剧嚟拎真系好难。 喺以前系可以嘅，而家更加唔。 而家更加鄙视啊！但系当时咧，哇！所以你唔好睇笑。 其实、 蝴蝶佢系拎奖。 其实以前咧，我觉得香港咧，佢幽默 啲 啊，我觉得佢即系嗰啲人 度 系啊系啊 啲啊系啊。 而家成日都要正经戏先有。 要惨啊，生 cancer 啊，死啊， 要 病个仔 啊， 嗰啲你先 正常病啊。 跟住系黑社会。 哦，自己咁 好 啦、 啊，黑社会都好睇、 啊，好睇啊， 咁耐噶啦，跟住嫁咗好耐。 冇十年嘅 黑社会系赌场噶嘛？ 系啊，杜琪峰个黑社会啊，跟住之后就系寒战， 寒战都好好嘅第一集。 于晏个老豆， 第一集哦， 搭晒声对白都听唔到讲咩个场，系啦。 系啊，我知嗰场好经典， 但系真系好。其实我唔系几中意睇寒战， 第一集 OK 咯。 寒战嗰年咧，我又系想死嘅，屌你全两部都系寒。寒战最戆居嘅咧就系嗰个最佳新演员系嗰个阿叔嚟噶。徐家杰啊，佢以前真系做廉政公署噶嘛，佢攞咗一声我顶佢个肺啊！ 系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 芝麻跟佢做咗啲咩啊？个戏度， 嗯， 屌你老尾，好捻到寒战嗰年咧，仲有电影啊、编剧啊、导演都系寒战嚟嘅。唯一突围到嘅系第一组喜剧就系攞男配同女配，就系、是、有搭档嘅高登先，多谢高登先啫。嗰年 嗰个唔错啊，其实第一组喜剧都唔错。 好笑，我记得狂笑不停。 系， 但系佢嗱，我会咁形容嘅，得咗喜剧，佢系营造出嚟嘅喜剧，即系始终都系会系你知道佢系为咗搞笑而搞笑。但 系 有啲系以前系好幽默， 系自动嘅幽默，表姐好嘢嗰啲就唔系。 但系我觉得佢营造出嚟都成功，都好叻啊。因为有啲人一营造就失败噶嘛， 佢啲棒好长，我攞过任何奖。突然间 有嘅，佢有攞过最佳编剧。 哦， 同埋戏一齐系《志明与春娇》， 咪就系《志明与春娇》噶啦， 咁都好睇嘅，《志明与春娇》好得意嘅。冇，因为 冇去到呢个情景。 冇，因为佢唔入流， 唔入流嘅。 啲最佳导演咧，成日都系大家好金像奖嗰啲人咧，好偏爱王家卫啊。 哦，我知系。 许鞍华啊，徐克啊。 我都好偏向嘅， 我都好偏向 嘅。但系咧，佢近年嗰啲我都会拣嘅， 但系以前嗰啲好睇啲啦，系咪？你个心底都系。 我但系土姐我都仲系觉得好睇。 土姐好犀利噶，其实 系啊， 土 姐 嗰 年 系 好劲嘅，拎晒呢个大满贯噶。 系啊， 因为土姐系拎晒咁多奖，有最佳电影啦，最佳导演啦，编剧啦，男主角啦，女主角。 哦，两个都攞晒， 都系土姐嚟噶， 系啊。 唯一打低佢嘅咧，男女配咧就唔系土姐嘅人嚟嘅， 系咩？ 系夺命金嘅彭叔同埋苏杏璇嚟嘅。 哦， 即系咁啱俾佢两个 破到 嗰个位啫。 系啊， 如果唔系咧， 因为佢都冇乜配角。 我谂好似有秦沛嘅男配提名， 好少。 女配好似有秦海璐，我记得。 哦， 但系啦，系输咗俾佢两个，大输啊， 大输。 咁仲有历年边套系好似佢咁 有？都是许鞍华 咩嚟 噶？女人四十 哦，劲 系啊， 就 系 佢嘅戏 大满贯到爆浆， 所以佢咪就系啲人知道佢系攞奖嘅导演， 好犀利。因为咧最佳女人四十咧系攞埋男配系男系罗家英嚟嘅， 跟住咧 即系萧芳芳同乔云就系男女主角啦，最佳编剧、最佳导演同埋最佳电影，系女配咧甩咗俾莫文蔚啫。 嗯， 咩啊？ 堕落天使， 哦， 嗯， 唔好睇嘅， 冇睇过， 唔好睇嘅， 冇， 唔好睇，总之唔好睇。 冇睇过做噶， 你自己睇 啦，你唔好睇嗰啲咁有兴趣嘅。 系，系睇过，边个好睇？边个好睇？我睇，我睇，我睇。 咁样强调， 即 系 所以许鞍华咧，其实都系金像奖嗰啲人好偏爱嘅。 系，咁即系同嗰个。即是花样年华一样咯。 嗱，头先咧，我哋讲就算强如女人四十同土姐都未能够喺所有演技嗰啲攞晒同一套戏嘛，因为仲系甩咗个男女配系咩咧？有一套嘢咧，你哋应该都有睇嘅，头先都有讲嘅，就系咧全部演技奖都攞晒。 边个啊？ 系咪 近年嘅 咁劲杀晒 男女主角、男女配角？ 吓，一套戏攞晒， 编剧都系同一套戏嚟，连新演员都系。 哇！我唔记得 是踏血寻梅、 哦、 因为白纸一条友已经攞了新人和男配角了， 是 金贤攞了配角了，连那个无厘拉废的枪下都不知道为什么攞了影后， 哦，好像是 啊，是啊，当年全部人就 吓咩啊，春夏好出名嘅，而家 嘛，系啊，同埋郭富城系第一次攞男主角啦， 春夏好努力噶， 同埋翁志光就系配最佳编剧啦，但好有趣，你以为最佳导演系翁志光，唔系，佢无啦俾翻徐克噶， 自取威虎山， 可能俾面系咪？ 同嗰年嘅电影最佳电影十年， 哦，即系俾人哋话 嗰年俾人话嗰年咯。咁但系有啲人咧就系拎新演员嘅同时拎埋配角噶。即是有白子啦，跟住就是那个父子那个吴景涛，即是那个小朋友啦，跟住仲有黎林嘉欣的女人四十啦，即是新演员之外拎埋女配角，其实好犀利嘅。舒淇都是的， 佢攞咩啊？ 色情男女， 哦， 即是佢略新演员。 舒淇仲有冇攞其他奖？净系、這個、 都是配角， 系咩啊？ 攞咗一次系呢个我哋都好鄙视嘅《新古惑仔之少年激斗篇》 嗰、 哎那个。我嗱我冇编，我冇咩嘅，我有睇，因为电视系成日都播呢一出的 电影台啊。 咁就系谢霆锋第一次做嗰套咯， 啊啊、 未成年啊嘛。 系啊，谢霆锋咧系做呢、這个诶攞咗最佳新演员嘅嗰年。 谢霆锋攞过影帝噶， 嗯， 有咪张柏芝嗰个？ 唔系攞完冇几耐离婚嘅。 后屘话佢其实嗰时已经系离婚嘅， 好难顶啊！佢上台讲嘢嗰个咯，我记得。 唔系啊，原来啲男人都好中意谢霆锋。 但系咧，谢霆锋咧，其实都实现咗佢男人嘅大满贯噶。佢攞个新演员啦，攞个男配啦， 攞 个男主角， 哦咁劲， 佢三样都拎晒，系十月围城。 哦， 十月围城我有睇， 因为我睇，但系唔会翻睇咯。跟、住就已经系攞最佳男主角 了。哦， 系啊，好犀利嘅嗰年系。即系吓咁，你都拎埋，亦都有啲人咧，你以为佢唔会再拎，例如韦英雄咧，原来系第一届嘅影后啦， 佢拎咗好多噶， 后来拎女配啦，咁但系佢再拎翻影后嘅时候就哇好开心啦，因为系29年之后， 嗯， 先至再拎， 系边出咧？心魔当时哦， 心魔心魔，系、啊，好亦都有曾经有史上咧系有一次双影帝嘅，但系 点解会有双影帝？ 系啊，冇人会留意，因为好早嘅系麦家同洪金宝。 是一个同分， 不是是不是同一套戏的， 不是是最佳拍档同埋提防小手，很早期第二届嚟嘅。 应该会同即系 第二届。 之前有唔系有一套戏有同影后噶，是同一套戏添，咪周冬雨同埋嗰个乜嘢，但系就唔系金像奖。 金马啊嘛， 金马 系金马奖 嗰啲。我意思即系点解会一齐咧？即系如果 即系好难拣啩，对于佢哋嚟 评分 系啊。咁好啦，大家仲有冇嘢系想知嘅呢 嗯，仲有咩？你觉得佢边个系应该拎过？但系林嘉欣咧， 林嘉欣拎过头先诶， 最佳新人啦、 啊， 加女配角一次过攞晒， 冇主角未有， 就系、是、嗰个女人男人四十啊嘛， 冇错，嗰其实都好好睇嘅，唔知道大家 有， 同埋咧开始咧，我唔知点解除咗大家可能够有印象就系成日张曼玉啊嘛，但系唔知边你嗰度喺边年开始咧，啲女人咧变成大陆人噶， 我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 成日变晒 嗰个系边个啊？ 章子怡， 把声好沉嗰个叫咩？ 就系嗰英雄咯，之后系咪？ 周迅 系、 啊、 周迅、那個， 周迅 啊！ 如果我好好睇，我都 系，但系开始有，咦，有内地嘅女演员 进驻香港， 系同埋李心洁。 哦， 李心洁唔系大陆， 见鬼， 即系唔系香港嘅演员拎咗， 佢只系香港电影就得噶啦，香港。 跟住就啲巩俐啊、章子怡啊 嗰 啲，赵薇啊， 好闷咯，冇想睇。 赵薇都唔错嘅， 出晒嚟啦。 即系嗰时嗰啲金像奖，我开始觉得好闷啊，因为呢啲人啲咩？ 系因为可呢个可 周迅你都中意，唔好扮嘢喎。 唔中意噶细个， 哦， 冇 feel。 后来佢睇嗰个古装嗰个，佢画皮嗰个，你都好中意睇。 都冇攞奖啊，系 画皮 画皮， 佢商业。 系啊，商業嘅 commercial 啲嘅，系啊。咁啊，唔知道大家呢41套最佳电影有几多套啦？其实 边套你最中意啊？讲嚟听。 哇，好多啊，大佬。 咦，你拣一套？ 唔得，拣唔到啊！喂，你讲紧呢度，我都自己有数过嘅。呢度41套里面咧，我应该睇咗成30几套噶啦。 最佳电影啊？ 系啊，最佳电影睇过、嗯，其实大家都好容易睇过嘅。警察故事睇过啦， 有 精神故事睇过啦， 有 香烟童话啦，胭脂扣，阿飞正传，身不了情，女人四十，甜蜜蜜呢啲嘢睇过啦，卧虎藏龙啦，少林足球，无间道，功夫，父子投名状，叶问，十月围城，土者寒战，一代宗师，系啦，呢啲无双近年可能少睇啲啦，少年的你啊，怒火啊。同埋上年嘅《給19歲的我》， 我都睇啊！呢出又睇， 我開心翻啲啦，係咪啊？ 開心翻啲啦，係咪啊？ 好啦，下 part 我哋講今年。 今集會唔會太正經啊？ 唔知喎、啊，有人聽噶嘛？ 冇嘢， 有啲人聽噶嘛？咩事啫？ 即系佢听啲漏费，唔系都可以讲。 唔系啲人话我哋太漏费，啊唔系，冇人明咩系漏费噶。 又嚟啦， 想解释啦，系啊系啊， 总之废 up 啦，话我哋。 咁头先我哋就讲咗一大堆咧，旧 有 嘅 咯， 金像奖嘅嘢啦。 系啦，唔知你 咁 有冇其他印象咯？ 又有嘅留言咯， 留言啊，我会解答你噶啦。 系啊系啊，有人会专人负责啦，佢一定会回答噶啦。今次系啦， 我一个 咁啊，因为好资讯性嗰啲，佢会知道嘅。 系啊，通常都系杨怡睇嘅，睇完之后。就话俾佢听，喂，呢个人留咗言啊，你自己回复翻人哋啦。 咁而家就讲下咧，咁梗系讲下啲新鲜滚热辣嘅啦，就系嚟紧咧，究竟咧今年有啲咩嘅留意 咧？嗱，今年咧其实提名得好多嘅戏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 系讲嚟听下先。 例如《白日之下》，梗系睇过啦，我哋 讲咗啦， 我哋有一集系讲《白日之下》，你可以睇翻。 系啊， 《年少日记》啦，你两个人都冇睇嘅， 未睇到， 未睇， 我有睇嘅，因为。 通常睇完咧，嗰、那个八日之下之后，我哋就开始做嘢，跟住连续日记就睇唔到啦，跟住就错过咗噶啦，就要喺翻嗰啲平台度再睇翻啦。 系值得睇嘅，其实你问我 咧，两个系比较今年嘅 八日之下最多提名， 系啊， 16个， 系啊，冇错， 跟住系连续日记12个。 但系系咪即系话今年呢两出咧系有少少争，即 系、 比较？ 但系喺今日 你 问 我咧 嘅时候，年少赢 咗，我都答唔到你边套好啲。 唔敢讲， 因为 我冇睇另外一套，我答唔到。 因为咧，我两套睇过，两套都好中意。但系 咧，好似外边外地比较多啲人，系咪？ 唔系嘅，都咁啱金马奖啫。 唔系好多都有。 仲有一个咩奖？我唔记得咗，都系佢。 系啊，都系 新导演啊嘛。 系啊。 但系我就 你觉得咧？ 我都 睇晒 两套， 有冇你拣？ 如果真系喜爱嘅，咁我拣《白日之下》咯。 哦，咁啲我最佳电影呢两出仲有边几场？ 唔系，我意思系最多提名嘅，除咗佢两套之外咧，已经系金手指啦。其实金手指都有12个提名， 咁多 系啊， 呢出嘢都 因为好有趣嘅。其实咧，我睇到咁多提名嘅时候咧，我觉得咧好似系一个新式嘅电影同一个旧式电影嘅 PK， 系啊 PK 啊。嗱，金手指就系旧式噶啦。即系梁朝伟、刘东华， 系以前嗰啲 劲多，系啦，好 老数啦， 系啦，好强嘅一个男性 明星多啲啦， 无间道嘅 feel 咁啦，你会觉得 入边都有好多新人嘅， 系啦， 金手 但系佢嘅排场啊嘛， 但系佢个模式系 feel 系啦， 电影 比较啦吓，咁然后但系连《少日记》同《白日之下》系一啲新式啲，有少少 啲主题 咩，即系大明星啊， 真实嘅嘢，嗰啲系真实嘅嘢，就唔系特登 写实啲嘅电影 营造出嚟，咁就好似有两派嘅口味，究竟边派咧？ 咁讲，可能香港经历咗一啲嘢之后，佢而家倾向拍嘅电影咧，系 系 现实啲嘅，写实啲嘅， 系 啦。 最近有人讲嘛，香港电影都系讲啲病噶嘛， 同埋四个字咯， 都系啲病嚟噶，即系譬如咩病咩病， 情绪啊， 系啊，唔系啊，填词 L 咪三个字咯，唔系四个字嘅。 即系近年佢识多人讨论或者多人理会，即 系 比较高呼声，都系啲关啲病。 一啲寫實係關注社會嘅嘢咯， 係啊， 同埋你嗰個正義回廊都係噶，都係一啲寫實噶，係啦。因為可能香港人突然間拍電影嗰班人好 focus 咗喺呢啲， 因為感覺 係 而家嘅新嘅導演可能同我哋而家嘅同我哋三個嘅年齡，可能30几40头咧，會關注呢啲嘢多啲， 社會嘢啲。 但係我都有聽我都同意，譬如阿爾冬升即係金像獎嘅主席都有講咧，其實咧咁樣有好有唔好嘅，即係你帶俾一個新嘅。俾另一款電影觀眾去睇啦，但同時佢都擔心就係而家嘅電影咧，即係咁多新嘅導演淨係識拍呢一款嘅戲， 寫實， 佢哋就唔識得去 handle 一啲都係傳統劇種嘅，譬如真係槍戰唔識拍嘅。可能即系动作戏唔识嘅， 因为香港以前最出名都系动作啊， 或者佢哋唔识得爱情片， 即系第二啲 style 嘅嘢， 商业嘅爱情片、 浪漫喜剧啊， 系啦，唔识得去 handle 啊，就系识得呢种半写实，佢啲担心嘅，哎呀，佢哋冇，加上可能冇呢个 budget， 都唔会俾佢哋贸贸然，所以排拍拍紧枪， 都系呢啲， 拍紧枪战片依然都系林超然啊，打嚟打去都 唔 系。 咁你好老实，而家啲新导演佢哋都冇 budget， 拍嗰啲嘢都 系啦，佢哋 你唔可以冇得爆炸， 哎呀，冇人识嗰啲。 或者大明星请不到啊， 好啊，最佳导最佳电影五套，《白日之下》、《年少日记》、《命案》、《金手指》和《毒舌大状》。嗱，票房计咧，定系《毒舌大状》嘅，系赢紧噶。 其实咧，呢五套入边，我除咗《金手指》，其他睇晒嘅。 系， 嗯， 你觉得《 命案》系咪林家栋？ 冇错， 其实好好睇嘅，真系 好难拣，都觉得几好睇， 好犀利嘅《命案》真系。 佢有啲 咩啊？阿二佬啊， 哦， 都有陈湛文， 系陈湛文啊。 唉，唔知啊。 唔系因为咁嘅命案系有少少香港嘅，佢有啲少风水嘢嘅，你会觉得有啲文化 culture 系啦， 系关于香港 嘅， 但系 特色嘅。 我想毒舌大状， 因为佢狼子稳， 系啊， 你哋赢啦， 赢啖气啊， 系 啊，感觉系。 哇，咁我就佢最后讲 ，You say everything is wrong 嗰个， 同埋咧。但系好难咯， 但有啲人唔中意呢种电影噶， 你撞上 觉得好金句，好唐突，好唐突风暴 啊 嘛， 好浮夸系咪？ 系啦，好 drama 啦，太 我都唔知，我都好难拣。 系啊，嗱， 但我睇得好爽，呢个叫爽戏咯，好爽， 系 好难拣。我觉得 有啲人就觉得吓，真系 over， 食咁哇咁 drama， 使唔使？ 我喺 现实 入面都 搵 唔到咁爽嘅，而家咁爽都 OK 啊。最 后 嗰 个 子华嗰个真系好爽，所以其实咧五套我睇晒，因为我睇埋金手指，你哋冇睇 金手 指嘅。手 指真系顶唔到， 金手指你有睇顶唔到，定系冇睇？ 我阿妹睇完有讲俾我听， 啊 okay、 即系冇睇。 佢话都系梁朝伟嘅力挽狂澜， 冇错，佢个人 solo。 咁可能男主角 咁，如果呢五套你会投票喺边套？当你都有份投票啦。你而家好啦，你可以投票啦。 你 只一票嘅啫，你而家入去啦。 你而家系不明啊？贴边个啊？佢系贴奥斯卡，你贴金像奖啊？ 唔系我哋我嗱，我想搞个比赛。 好啊， 我哋嗱，我想讲 每人拣啲啊。OK。 貼三個獎啦，唔好太多啦，即係 最 佳電影啦， 最勁嗰幾個啦， 最佳電影同埋男女主角啦，你 好 唔好？其他嗰啲就算啦，我會 mark 嘅。 冇啦，呢啲唔使啦， 呢啲 係 我覺得最主要嘅男女配我都唔貼啦，唉，算啦，貼唔貼啊？ 男女配我心目中入边 有 一个人， 好啦好啦， 男女配、 男女配、 男 女 主 同埋 最 佳电 影 ，OK， 最 佳电 影 先， 我已经贴唔谂到啦。 其实唔好讲贴啦，不如你讲你中意边套档尾，即系 我先 中意。 我用排他法先，我自己 排他法， 我排走咗金手指先 ，OK OK， 因为真系唔好睇 ，OK， 佢唔难睇， 但有可能攞奖嘅， 系啊。 因为俾翻佢 啦， 因为张文强嚟噶嘛，即系旧派佢哋嗰啲啦吓。因为咧金手指唔难， 你上次阿边个嗰套都系咁啦， 唔难睇，但系唔好睇。 嗯， 系啊， 你拣先。 我而家系谂紧毒舌大状定系白日之下，因为 我大胆啲，我投 好写住先。Y Y 系毒舌嘅， 我想佢攞奖， 我希望佢爽一爽，系咪？杨怡咧？其实好难 拣，我中意白日之下，但我觉得可能连小日记攞 系嘛？ 点啊？但系 连小日记， 咁你即系连小日记， 连小日 记 系咪？ 系啊，我中意，我中意白日之下， 但 系 你觉得系连小日记？ 嗯， 我拣白日之下啦，咁 我哋三个唔同嘅， 系啦 ，OK， 好，咁啊，睇下点啦吓，最佳导演讲唔讲啊？我哋贴唔贴啊？都讲下啦，其实都系嗰几套，同头先嗰几套一样嘅， 哦，一样嘅， 一模一样。最佳导演， 最佳导演啊， 系啦，其实去到最佳导演咧，我系想郑宝瑞嘅， 嗯， 即系命案嘅， 嗯 嗯， 因为咧， 我觉得 嗱嗰两个白之下同连小记咧，我觉得佢哋未去到最佳导演啊， 嗯， 我觉得， 嗯， 因为佢哋 新噶嘛， 同埋佢哋都系半写实咧，其实唔系好需要点样有咩功力，定， 嗯， 系要去 handle 一啲嘢啊，系啦。 咁我拣毒舌大状嗰个， 毒舌大 状 光头啊， 光头 嗰个系资深编剧伍伟良，其实编过好多嘢。 佢个梅艳芳系佢有份编嘅， 系啊，系佢有份嘅。OK， 毒舌大状， 佢同 Sunny 好 friend 噶嘛， 系啊，佢哋都系读演艺噶嘛，点啊 ，Y Y。最佳導 演，即係我覺得咧，因為咧，其實 我貼命案寫翻 光頭嗰個吳咩倫啊， 吳偉倫， 吳偉倫咧，佢都比較新嘅， 係啊， 係啊， 係啊， 所以唔係佢嗰個。如果你 我咁樣，我就揀命案。 同埋咧，因為我覺得毒舌咧，唔一定係嗰啲評審中意嘅戲嚟嘅， 好 煩嘅，好 有趣嗰啲冚家拎評審咧，即係你套戲好多錢啫，我唔一定係我哋中意。 嗯， 正如王晶咧，從來都冇攞過噶，但佢啲戲係全港最高嘅， 佢最好唔好攞 票房。 我貼鄭保瑞啦，因為嗰個劇情或者嗰個學你話齋嗰個導演功力都應該係，同埋佢係咪最近都咩六十歲嗰陣時咪學一學佢啊？希望 OK OK 好編劇。边剧 up 下啦， 边 up 啫。 头先都系头先嗰五套咯， 一 样系啊，都系头先咁套 剧一 样。系啊，嗱几条里边咧，庄文强攞过最多次最佳编剧，攞过三次嘅《无间道》啦，《窃听三》同埋《无双》，佢都拎过噶啦， 嗯， 最佳编剧。 嗯，《无间道》好睇啲喎，咁当时 咁计啦，《窃听三》都 OK 嘅。 上咁，我想翻毒舌赢啊， 毒舌系嘛？你觉得 系啊？ 呢啲我哋有贴嘅咩？ 冇啊，不过讲讲啫嘛。 杨怡觉得咧？ 呢个编剧， 我觉得写实嗰啲难啲， 写实嗰啲冇乜。 系啊， 咁我搞明案， 因为佢有 back up 系真实情况，佢即系唔使话谂。 因 为 命案嗰 个 桥 有啲 桥 啊， 因为嗱命案咧系游乃海嚟嘅。 系啊，我觉得命案个桥得意啲嘅，因为咧，我觉得毒舌咧，其实我一睇就知道系点噶啦， 即系 嗰啲有亲人 睇嘅系佢打官司嘅场面， 系嗰啲系 咁你要 写黄子华自己嗰啲 剧本嗰、那个嗰、那个 张力 对白啊嘛，我谂住度 都系支持命案啦，系、 哦、 咪、 okay, ？ 好啊，男主角你啊， 好拣， 可唔可以 讲 啊？ 嗱，男主角咧，我之前咧有我以为咧林家栋咧命案系有噶， 冇咩？ 冇啊， 冇啊。 是不是自己 不、啊、即 系 我以为都系头先嗰五套戏， 佢唔咩 啊？ 一 个即系嗰啲投晒咧。 点知嗱？八之下期诶，当然林保怡系男主角啦。 林保怡 OK， 跟住就系连雪嘅小野啦，即系卢振业啦，金手指嘅梁朝伟啦，黄子华毒舌大壮同埋大鹏第八个嫌疑人。 点算啊？ 大鹏咧系一个内地好出名嘅主持人，即系佢多饭数嘅。 我唔理佢啦， 佢都系，但我哋唔系好想理佢，因为我哋 净系有两个人，你都已经 系啦， 排他 大捻镬啦，排咗大鹏先， 排 咗。 其实因为我觉得《连氏日记》嗰个应该未到佢嘅， 未到系啦， 可以排 咗 佢，因为我觉得未去到佢嘅应该。 嗱，其实咧。 而家得翻咩？黄子华 Fish 嘅男朋友啊嘛，系咪啊？嗰个 系啊系啊系啊，嗰个系阿廖子瑜男朋友。 但系我都中意林保怡。 系啊，点算啊？到底 唔系嗱？我要学翻你一句，我私心林保怡，但我觉得我想都好想黄子华赢。 唔系，我同你调转，我私心黄子华 系， 我想佢叻，但我觉得系林保怡。即系我个矛盾，我觉得人嗰啲评审系 唔中意黄子华， 唔中意毒舌啊！好多人我觉得 系， 因为黄子华又系舞台剧，唔系电影界。 唔系，系黄子华。其实咧， 黄子华识嘅，佢哋觉得你冇听我对嗰次拍嘢有个人话，诶、哎，黄子华， 唔系即系咁咯，系咪？唔得，我都系要支持黄子华。 冇错， 虽然我就系知道佢应该有啲难嘅，其实，但 系 好呢个机会好难得。 我 系 觉得咧，其实咧佢咁样排咧，好多人都系会投翻梁朝伟嘅。 系嘅， 即系又嚟啦，你明唔明啊？又是你啊！ 但 系 因为套戏唔好睇，但系佢做得好。 唔系因为梁朝伟就 系 要 上次嗰个都系咁啦， 即系魔咒。你觉得魔咒系？ 我都有魔咒， 哦、 所以我个脑咧， 佢有三个，我哋得两个咋。 私心梁朝伟唔系我私心系梁朝伟，都系好中意睇佢嘅。 喂，咁你中意黄子华多啲， 我支持 多啲。 我想支持黄子华。 而家拣翻二拣一，大家去第二个节目先。 黄子华， 我想问。 咩啊？ 你系黄子华定系梁朝伟先？ 真实 系啊， 唔系呢个影影帝。 嗯， 黄 子 华 系咯， 因为我顶唔顺嗰个梁朝伟装修自己走咗。 OK， 有乜理由装修唔帮手？ 两千八斤， 因为佢自己有阴影。OK， 继续啦。 大家都系黄子华， 我支持阿乐。 嗯，冇 错。但其实咧，你问我咧，我觉得佢有啲难嘅。 系，但 系 私心极度私心 佢。 唉，唔知道，如果佢拎到，佢又喊噶啦。 我希望佢拎到啊。 同埋嗱，梁朝伟话佢唔去噶，因为佢去拍戏啦，佢、 哦、 唔去噶。 嗰、哦那个乜代宗师佢拍得咁辛苦，希望喺呢套戏佢可以啊。 好难睇乜代宗师， 我好中意噶都。 系啊，都唔 捻 佢， 搞唔捻掂啊！ 唔知佢嗰啲啊。 好，我哋迈向女主角。 好，女人。 女主角咧就有啲嘢出现唔同啊，有啲新嘢啦，有。唔知点解嘅谢安琪四拍四家族啦， 啲人话好睇嘅呢套戏， 但系好睇，但唔代表佢要拎。 明白嘅， 明白嘅，下次见面先。跟住韦斯亚不日成婚二啊、 哦 嗯， 明白嘅都 系啦。跟住余香凝八日之下啦，跟住就有 Louis 黄丹妮嘅毒舌大状啦、 啊。 但其实我觉得佢个戏氛唔系女主角咯， 系啊系啊， 系咪？跟住就系、是、中船嘅田池 L。 OK。 吓、啊，田氏 L 都可以系女主角。 系啦，嗱，大家吓 咁快嘅咩？ 佢咁快嘅，因为嗰啲系上年嘅，如果你呢个系今年先上，好奇怪。 佢入到啱啱，佢入到 系啊？点啊？排他发先， 排他发啦， 排走谢安琪先系咪？ 一定唔会系谢安琪噶 啦，排走埋 Louis。 你又唔系女歌手 ？Louis 其实我觉得佢需要一个再突破。 唔系，我觉得 系咪啊？ 嗯， 佢需要破翻梅艳芳嗰、那个，再破一次。 唔系，因为梅艳芳佢有太多嘢，佢学咗阿妹姐先啦。 系啊，佢嗰套啊， 系啦，咁佢要翻翻搵翻自己咯。 破咗佢， 我好中意 Louis miss 噶， 系啊， 但系咧，我觉得唔系佢攞， 系 唔系未轮到，系呢套系未， 唔佢 未， 系啊，因为佢其实好多 唔会用轮到噶，我唔希望佢攞添啊， 即 系攞咗仲反， 唔得，唔好出另一个 毁咗佢一生啊，系啊， 咁啊，田池捻都唔系噶啦， 其实都唔 排他 嗱，我好中意钟树莹，我睇咗田池 L 噶，系啊。 但都觉得味道 唔系嗰个系写实嘅戏嚟嘅咯，佢演技系唔错嘅，但系未至于同另外嗰系啦。 但系其实好，我咧写翻大家个名先。 我想话跟住仲有剩一排，然之后仲有几个啊？ 排咗 Louis， 排咗钟雪莹，排咗谢安琪之后就系韦斯雅同余香莹。 其实我觉得系余香莹 系咯，排埋韦斯雅啦。 喂，韦斯雅我真系觉得喂好啦，俾佢有一个经历， 要睇韦食攻略啊，大家。 算啦，我觉得似系余香莹 ，all in 余香莹， 似 系 系 因为余香莹攞咗嗰个咩噶啦嘛？香港另外一个 电影评论学会， 系系系，希望佢 唔系你呢几个。都佢最有 最突出咯， 感觉系会咁 最突出 咯，呢个容易啲好啦。 好男配角都好难拣， 系点？ 男配角是姜大卫啦，即系 哎呀， 之下啦， 好难拣。 连书日记嗰个男仔黄子乐啦，跟住就 系 李尚正嘅死尸死时四十四，都好笑嘅康家。你叫康家叫咩名 我唔知有冇睇。 Eden 啊嘛 ，Eden 系 郑中基啊，毛姐佢哋。跟住仲有吴行人嘅但愿人长久啦， 仲有佢系咪私心吴行人？ 我哋好喜爱嘅 咩啊？ 金元山、谢君豪、毒舌大众 哦，好难， 又好捻难啊！ 排他法， 排他法好，排咗边个先？ 唔会啦， 排啦，即系双周年， 即系睇落一定系啦。 系啦，我查咗佢先。 唔系咧，即系你一定睇得出嘅。 但吴行人成日攞奖，佢有机会攞奖， 唔出奇， 唔知 好烦噶，你知啦。唔会嘅，唔会嘅，我谂姜大云都会赢。 细佬应该未到佢系嘛？ 嗱，喂，好难 啊， 系 攞过 啊，台湾又攞。 你嗰啲吴景涛嗰啲就系啦，你以为僆仔啊，万拳打死老师傅， 佢有机会攞 嘅， 如果 出奇噶， 系啊。 你问我，梗系上姜大伟啦， 系嘛？ 因为我睇过系啦， 佢应该先心谢君豪。 我拣姜大伟啦，系。 喂喂，系姜大伟。 系啊，但我唔知啊，因为有其他。 我都系姜大伟。 哦，我是谢君豪 ，OK， 好， 系我都是谢君豪，但我觉得会是姜大伟， 系啊，我都觉得， 但我想支持谢君豪，因为咧我即系 因为尔冬升是主席， 唔关事， 关佢事， 唔关事，我觉得 喂，八日之下佢都系监制嚟噶， 两套嘢都监制嚟噶， 佢所有嘢都是监制， 同埋你问我，我觉得喂，佢真系唔怕讲。佢公平公正，我以前曾志伟佢哋啦， 系啊，尔冬升其实唔错。 我只系唯一我唔知嗰个细女，因为我冇睇过，同埋但系佢又比较呼声高， 好嘅， 所以我真系好难唔知啊。 佢都系盲拳打死老师傅 咗 样 啦，喺嗰度 大咗啦嘛， 好快嘅。 但系佢真系做得好好。 算啦，我拣翻姜大伟。 系啊，我都 系 姜大伟。 我系支持金元山，即系谢君豪。 系冇问题，冇问题。 因为。我记 得 咧， 毒舌 大壮即系好 hit 嗰排咧，有个啲评论咧就话。我哋个社会咧，其实好多淋凉水嘅，但我哋需要金元山， 系 啦，好女配大捻镬啦， 梁雍婷， 因为咧女配有好捻恐怖嘅金燕玲， 唉，唔会，但系呢套戏 即系太黐线啦， 但系不日成婚话有人睇到喊噶， 系 啊， 唔 知 喺佢嗰段嗰阵时， 你继续煲先，睇埋落去， 我冇睇过嘅，讲真， 停咗， 好，首先有梁雍婷霸之下。有呢个韦罗莎莲少日记，佢系做妈妈嘅， 有 fish 噶嘛？ 有 fish 系毒舌大壮啦，当然 系啊。 跟住仲有杨思颖都系毒舌大壮， 系啊。 哦，点 算咧？嗱，杨怡纠结嘅话听，杨怡纠结啲 排他法， 排他法啦。 我其实咧觉得， 我谂排走咗莲少日记先， 系咩？ 因为佢其实 其他人太劲 哦， 系啊。 其实我觉得金燕玲难啲嘅，尤其是因为 呢套 戏，所以呢入位嘅好好啊。 咁讲好似好衰咁添， 唔系啊？呢套戏系陪衬嚟嘅，陪跑好似系为咗其他人攞奖而入嚟。 嗱 ，Fish 我觉得咧，我觉得 Fish 呢套唔会，唔系呢套 系嘛？系都系嗰套啦，之前 嗰套系咩啊？ 即系都系之前嗰套，佢做阿妈嗰度，我觉得仲吸引啲。 硬睇 系啊， 即系好少戏， 好少戏 咧。 已经攞咗噶啦，梅艳芳嘅时候。 系啊， 即系我觉得呢套我唔觉得佢未去到， 发挥系嘛， 都有戏份，但系 戏份好少。 但系嗰未至于， 佢 个势 好劲嘅， 我觉得未至于攞奖。 佢势好劲咯，嗰个气势。 我觉得可能系白之下，因为佢扮一个弱智人士，嗰个演技 通常都系咁样而拎奖。 系嗰个演技真 系 好， 系 唔一样。 但我支持 Vans。 OK， 即系杨超，其实杨超我都几中意，但 系 因为梁雍婷嗰个角色啊， 其他人太 劲 啦， 系啊，唔 系 就攞奖戏咯。 嗱，你拣你做一个律师有难度，定做一个弱智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你比阿杨超荣仲系弱智先知， 咁好难， 系咪咯？ 好难，佢样唔似弱智， 啊、 太叻啦个样，太成。 如果我冇睇错， 你个弱智，弱智连蛇丝猫搞唔掂啊！ 我想 花家姐啊，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啊？ 有啊，我知啊。 T V B 嗰个， 嗰个咧， 弱智系要郭晋安先搞得啲。 嗰个唔系弱智 得，啊系啦， 嗰 个 系单纯 啊， 妈妈话 唔系低 B 啊， 系咯， 系单纯啲啫嘛。 仲有诶，即系虐待梁雍婷嗰个其中一个护士都得，佢都系做弱智噶嘛。 哦， 肥猫条女啊， 宝佩如，宝佩 如冇提名， 呢度冇。 佢其实都几好， 可能佢有报，但系个分唔足以入， 唔系啊，佢气氛唔够啊， 系啊，唔知啦，唔系啊，你屌你嗰啲武则天嘅气氛都报捻咗女主角啦， 唔知啊， 系咪先？ 可能太多啦，今年 即系可能唔系，最后佢通常系电影公司提供一啲人，大家再投票一路筛落去嘅， 可能筛咗。 好，点玩 YY 系边个？梁咏婷 系啊，一定，我觉得系佢。 Vans， 哦，你系 Vans。 系啊，梗系又唔同先好噶啦。 我都系梁咏婷， 我觉得太 我想全部都投晒白之下，但系有时又有其他私心， 唔得喎呢啲又系啦。 好啦， 好啦，咁新演员打开都唔记得嘅。 讲嚟听下， 一人婚礼你有冇睇啊？ 有阿冰啊嘛， 系啊，四拍四有冇睇啊？ 系阿冰啊，阿冰系 提名啫， 做得好啲喎。 唔系攞个提名啫，白之下许月霜啊。即个新嗰个记者啊，新加入个女仔嗰个记者系啦， 余香莹个同事 系啦，俾佢教化嗰条靓 系，唔使口响啦。咁 喺麦当劳攞料嗰条友， 诶系啊系啊，跟住连续剧何柏廉， 哦 系啦，但愿人长久嘅谢咏欣系啦， 咁可能系但愿人长人长久嗰个女仔，佢应该佢个女啊， 系啊，但系真系唔知啊，好难讲呢啲，真系 通常都系细路。 同埋咧，我睇嘅时候咧，有啲。耻笑的 feel 咯，吓咁你有咁你有啱啊，你攞啦，就系最佳摄影咧有潜行嘅关智尧系导演嚟，佢就提名啦。我心谂啱啊，你咁捻中意捻索捻饱佢啦，潜行啊，系啊，潜行系一套我真系哇 难到系捻 索， 系啊，你又捻啊嘛， 好多人都中意 捻 索 嘅，即系扑你个街，唉。 我想知道最佳歌曲可唔可以？我想知道，突然间，我想知道田馥甄嗰首歌 原创电影歌曲提名包括有 《布幕》、 《一个人走走》、《岑宁儿》、《一人婚礼》。 咁有可能嘅都 《雾望》谢安琪嘅《四拍四家族》。 咁佢老啦， 仲有我哋都好中意嘅《日光漂白》、黄贤。八日之下， 之下 咁都有可能拎嘅。 系啊，仲有我听到嘅时候觉得屌你老尾，系好捻啱啊！就是这个 Let's get to the top， 是金手指大 L。因为呢金手指这套戏呢播的时候呢就是很梁朝伟那些浮夸那些时候播就觉得啱啱撚晒。对啦。还、 okay. 有田赐云。就是这个、 哦、有 的、 啊、 有的就是田赐 L 的首歌 谢 雅 仪。 谢 雅仪。 谢雅仪。 我希望这首歌攞到。 呢个我哋唔使贴嘅，阿爸姐， 我希望就系 咁啊！今年另外仲有， 如果八日之后攞到其他奖，佢就可以攞呢首歌，唔错。 点解？ 因为大家分享啲奖啊嘛，可以啊， 即系新城一讲翻猪肉就系讲新城屌， 猪肉代表。 因为我都好中意填词 L 嗱，新晋导演可以讲下喎， 系咩啊？讲下 新晋导演，因为咧。八之下年少嘅毒舌大状都是新晋导演的提名， 因为佢三个都第一次， 即系头先嗰个导演就是阿郑宝瑞啦，系咪啊？ 咩导演？ 我贴啫嘛， 系啊，系命案， 佢贴最佳。 咁你可以再拣多个新导演，新导演我拣翻八日之下。 哦，你中意嗰个？ 隔系 系 新导演啊，咁我拣毒舌大状反而。喂，你新导演第一套戏， 我导演贴咗佢啦嘛， 咁多票房，黐孖筋。 我导演系贴佢啊嘛，佢系边个啫？ 我觉得咧，可能系年少日记， 嗰个男仔， 佢攞咗噶啦，阿崔谦攞咗几个噶啦， 系啊，金马奖结埋婚， 系 啊，成机结婚。 虽然佢老豆系警察， 唉，呢啲嘢啲人话唔好睇啊嘛。 哇，我睇翻顶两块潜行咗最佳动作设计都啱嘅，成套嘢得 你都要 捻样，得达钱嘉乐系做紧嘢嘅啫。 唔系动作设计，我觉得喺嗰、那个诶，阿黄子华佢有一个俾人打嗰度都唔错喎， 佢吞佢头一下咯。 系啊，嗰度都几好啊。 钱嘉乐即系力挽狂澜，大佬啊，钱行你扫冧晒所有嘢、啊。 钱嘉乐真系好劲嘅， 其实佢系好犀利嘅，佢哋系都系咁咯。 好紧张，我想知道我哋贴得中唔中啊？ 梗系唔中啦， 唔知啊， 因为你想嘅时候 我赌咩先？ 赌咩？有咩赌先？等谂下先。 食嘢咯， 一个人诶，唔、系 一个人请晒 一个人， 有食餐 劲嘅 受起笑， 净系一个人做节目。 我熬嗰嗰个条友噶啦，玻璃瓶冇入地。 我哋应我哋应该咁样诶，到时譬如攞咗呢，譬如我哋贴咗几套噶嘛，最紧就应该我哋写翻我哋本身系讲边几套，咁下边嗰度到时 I G story 先讲。 即系我哋要做琼姐系咪？ 是 但 是 我意思是譬如 我是做雨一 抽返譬如真的拿我出之后下面三个。 我意思 是 做 晴 姐和雨一。 嗯。咪就 再报返再公布返。 是啊是你的啦。 应该得我那晚在我坐在看啫是吗你意思是。 我都会看的应该。不过 未必是即时的嘛。 是。有时候我会即可能是。 是啊我会霸 咗 电视呢。赶走我老豆入去了你咁样。是啊。 好啦 今年中山成就奖是红金宝来的。 哦，系啊，嗰、那个知噶啦， 同埋仲有嗰、那个啊，唔记得嗰个女士叫咩？ 哦，系啊，有 一 个女 做服装管理服装。 咁颁最佳女主角可能系 Sammy 颁翻俾下一届嘅，系咪啊？ 唔知 一时时啦， 希望 唔系港姐，唔知 一时时啦， 港姐 系港姐，定上年冠军颁俾今年冠军嘅嘛？到你扑街。 O、okay、 K， 不过佢应该可能会颁奖嘅嘛。佢出現咧，不過佢而家呢排 佢最近有出現啊， 佢出現翻啊， 佢有出現翻啊， 即系佢练紧功啊， 之前几惊。 哦，佢因為失聲好唔舒服啫。 唔係佢 Covid 中咗真係好差嘅身體。 係啦係啦係啦，佢而家練緊歌啊。 係啊，練緊歌，所以我諗可能未必得閒去。 又練化妝，唔係化翻個靚妝出嚟啊 ，Sammy。 係啊，最開心啊！我哋三個都有飛睇噶，不過係唔同日子去睇啊 ，Sammy。 有人爭啲唔緊張飛啊！離曬大嫂啊，真係。 是嘅，咁啊好啦，睇下大家。 好啊，到時我睇下點啦。 睇下点咯， 开彩啊！ 今年都算系，其实咧都，我都觉得，咦，今年算唔算系个质素回升？因为我居然咁多套都睇咗好多套。以前咧，我成日都系，哇，几套冇睇过嘅 咁嗰啲系咪？ 系可以全部都冇睇过。 但系最近我咧有时睇到一啲评论系有啲唔开心嘅， 系咩咧？ 即系有啲人就话：，妖、你哋班友成日喺度卖惨，话要支持香港电影。 系、 我听到觉得哇，好惨、啊！我其实都有入场睇。喂，你看过未啊？我心想有人是这样 的。所以我都是住得譬如成日都好多人说支持譬如之前好像明日战记支持古天乐你用换票证来支持啊。 是有些人是这样。 不是我会觉得他是好看你入去看没问题他不好看你都可以踩他的。 看先 啦、 但你要看过先踩咯。 但 是 他 是 秒急不日成婚我哋。 唔係，即係我覺得呢一種類型嘅，即係 唔 係 攞獎戲啫。 金月玲唔會靠呢套戲攞獎。 韋斯亞波撈做戲都 OK 噶，但係唔代表佢會拎獎。 唔係，我覺得佢好，我好戥佢開心，難得俾提名都係一個好嘅。 係啊，因為佢以前成日做小三嘅角色，而家終於唔係做呢啲角色啊嘛。首先， 小三， 我成日都睇韋斯亞波撈嘅。 突圍而出啦。 唔知咧， 佢应该都好开心嘅啦，已经。 但系觉得都几好啊，起码今年提名嗰啲人咧，即系新嘅，即系除咗梁朝伟啦， 成日都系嗰啲咯。 梁朝伟同梁朝伟啦， 跟住就觉得吓又。 起码嗰啲影后全部都系新嘅人啦，虽然你唔好理谢安琪， 系你唔好理。 啲名系新嘅，哦，啲新嘅人出嚟就 就算 谢安琪都系新人嚟嘅电影嚟 讲， 即 系 余香莹咁样，终于哦，佢都系女一啊！我哋以前成日听到都张曼玉啊、吴君如啊、刘嘉玲啊、张曼玉、吴君如啊、张曼玉、张曼玉、张曼玉仲张曼玉， 跟住咪插几个大陆嘅咯， 系啊，周迅啊、章子怡啊、白冰冰啊、李冰冰啊嗰啲啦， 但系李冰冰同周迅我都中意嘅， 李冰冰排，李冰冰排好似出咗咁成， 系啊， 话时话李冰冰好似好。 唔 白冰冰咁多出现过， 白冰冰啊系另一件事。李冰冰系咁噶， 系咯，佢 个人系咁噶， 系啊。 赵薇都收埋咗，因为佢哋俾 人 查税啊。 系 啊， 我 觉 得佢系咪已经 佢连旗下嘅人都俾人封啊？ 低调晒，我觉得佢哋大陆嗰边有啲，即系呢啲大粒周迅都好少噶，而家 都有，起码睇到《如懿传》啦。 哦，但系 都有啲 佢少咗噶都。 章子怡仲喺度嘅， 离咗婚啫。 紧要啦，大把钱啦，屌系啦，好啦，咁啊睇下点啦，睇下边个赢。Yeah! 好紧张啊！突然间觉得加咗住之后， 主要都冇讲到咩， 我哋冇讲到咩，我讲埋先。 lunch 咯，吓、啊， 每次翻嚟都要食 lunch 噶嘛 ？lunch 系啊 ，OK， 一人独请系咪？睇下，我哋睇下边个 tip 得中最多嘅， 嗯 ，tip 但 tip 得最少嗰个咧就请啦， 哦， 即系 tip 中最少嗰个就请啦，系咪先？ 好 啦，睇下， 唔知啊， 你罗庚劲定我神仙醒？ 好。 有时为支持，支持都 唔 系贴，唔 系我哋出嘅时候 支持， 唔系我哋出嘅时候未系，打个贴下啦， 未 啊，大家都一齐贴下， 即系 听 完之 后 系 会 拣边个咯。 其实上星期有一集就要准备出嘅，不过而家我哋就出咗呢集先啦吓。 呢集应该系而家最 update 噶啦， 系啦系啦，我哋仲有四集嘅全科啊， 唔使 惊 啊， 我仲未记得金像奖音乐。 得得得得得，大家又播噶啦，而家播紧啦。播紧播，拜拜， 拜拜， 播紧啦，一路完飞欧， 多谢。 Hey, what's up?